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二，农历11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决策部署上来。 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环比持平。 本市79个重大项目面向民间资本推介。 北京冬奥会火种抵达首钢园。 本市试点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市医保局解读相关政策。 地铁14号线年底全线贯通运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之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实践再次表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会议强调，要理性辩证看待明年经济形势，我们要按照党中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抓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多渠道促进农民和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资源能源保障，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稳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认真落实党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坚持创新驱动引领，率先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高标准建设城市副中心，积极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会议要求，牢牢把握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正值各区集中换届，新班子要集中精力抓好工作。年末岁首，两节将至，冬奥临近，要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做好当前和明年一季度经济工作，精益求精完成冬奥筹办各项任务。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为进一步密切市区两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联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昨天同朝阳区和通州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李伟说，今年以来，各区人大常委会广泛动员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履职，主动参与，热情支持市人大常委会各项立法监督工作，特别是顺利完成区和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成为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李伟说，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市委第六次人大工作会议对做好新时代北京人大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希望各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加强工作协同，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制度功效，为完成明年的各项任务贡献人大力量。 根据联系制度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飞进、彭丽娟、严傲双、李颖金、张青、侯军书、秘书长刘云广将分别于近日同所联系的区人大常委会进行座谈交流。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专门委员会建设座谈会，各专委会负责人围绕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加强专门委员会建设有关精神，进一步做好专委会工作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在讲话中指出，专委会是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的工作机构，是政协联系委员的重要纽带，是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载体，在政协工作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对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政协统战组织作用，推动政协工作创新发展都非常重要。要进一步提高对专委会工作重要性、工作特点及规律的认识，加强对专委会职能作用、工作机制及党建和自身建设的研究，制定好加强改进专委会工作的制度文件，推动专委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一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2.4%，其中食品类价格环比上涨。受市场需求增加、中央收储政策和生猪压栏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2.5%转为上涨11.8%。随着南方菜陆续上市，菜价涨幅逐步回落，与上月相比，鲜菜价格上涨6.7%，涨幅回落27.2%。非食品价格从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4%。影响 CPI 下降大约0.35%。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79个重大项目，这次计划推介的项目总投资870亿4000万元，包括丰台区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核心区一期项目、石景山区点石商务公园、昌平新城东区城市综合体项目等19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昌平区农产品展示体验中心、平谷区北京农科制程项目等15个农业农村项目，以及科技创新项目、城市更新项目、高技术制造业项目等，计划引入民间资本528亿4000万元，引入民间资本占总投资比重60.7%。 据新华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发布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内容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关心的信息，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加透明。第二版防疫手册对第一版手册进行了补充，在疫苗接种、海关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闭环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手册还包括了注意事项部分，有助于指导利益相关方顺利度过赛事期间的每个阶段。 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昨天抵达首钢园，火种展示活动全天在秀池水下展厅举办。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请全体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火种的到来。 上午在三高炉南广场西侧的秀池地下展厅，火种护送团队将北京冬奥会火种灯庄严地摆放到展示台上，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火种灯的创意源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长信宫灯是2000多年前的西汉宫灯，长信就是永恒的信念，代表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向往。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顶部，与火炬飞扬视觉形象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激情。首钢园区服务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讲解员江金玉眼中闪着泪光，从老首钢的天车女工到新首钢冬奥园区的专职讲解员，她的职业生涯也随着企业、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脚步发生了巨大变化。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是见到那个火种入场的那一瞬间啊，就是感觉冬奥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特别的珍惜现在服务冬奥组委的这每一天了。 而从一名轧钢工人转型成为服务冰壶国家队场地制冰师的刘伯强对此更是深有感触。 从2008年的奥运会的减产停产到2022年这个冬奥会的申办成功以后，首钢的这园区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我们这些最基层的这个产业工人也是因为首钢的这次成功的产业转型才有了这么一次华丽的转身。 百年首钢与奥运有着不解之缘，十多年前首钢实施搬迁调整，创出从山到海的腾挪壮举，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重要贡献。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国家队冰上项目训练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项目竞赛场地等相继落户首钢园区，首钢再次与奥运牵手，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从火到冰，从场到城，炉火与冬奥火种在这里交相辉映。首钢集团党委常委、董事梁宗平说：“ 大家看，我们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走的。”包括我们选时进行的造雪，包括我们的道路的封闭管控，包括我们的宾馆这些配套的工程设施，应该说在这个月都要全部完成。其实我们从接到冬奥组委落户首钢，我们听到我们国家申办成功，我们就一直在思索怎么能够为冬奥运动的发展能够做出首钢人的贡献。这一刻我们所有的付出都非常值得。 在中关村二小如梦花滑队里，有一位叫陈天宝的小男生，坚持参与花样滑冰，让他收获了成长与精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我叫陈天宝，我今年12岁了，我练滑冰已经6年了。 陈天宝和花样滑冰的缘分从小学1年级开始，老师问谁想学滑冰，刚刚学会轮滑的天宝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 第一是觉得在滑冰队我能交到更多的朋友，第二呢是觉得滑冰滑的时候它那个风吹在脸上，然后头发飘起来的感觉特别好玩。 上冰以后，陈天宝才发现滑冰并不简单，一开始几乎是走一步摔一次。 刚滑了没多久，第10天的时候我在那滑，结果就被一个冰球都冲了过来，我就撞倒了，然后就脸全都是伤了。等那个完全好了之后大概得有1个月了吧应该。 坚强的天宝并没有放弃，一个月后他能在冰上滑行了。正式加入到学校花滑队后，才发现队里只有他一个男生。 刚开始感觉奇奇怪怪的，就是周围全都是女生，然后还要做搭手的动作。队滑他其实所有动作都特别难，他所有的步伐都必须要整齐划一，然后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在和队友的不断练习中，陈天宝逐渐入了门。父亲陈周鹏很快发现孩子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很多。 他每年不有体质监测吗？就我从2年级开始发现他体质监测在整个学校都是拔尖的。 不过花滑的训练难度仍然超乎陈周鹏的想象。 那个花样滑冰是小肌肉群的运动嘛，首先要形成肌肉记忆，这个肌肉要长成那个你要的那个发力方式，但孩子在长然后稍微有一点变色就会摔，所以要不停地练。 无数次摔倒，在无数次爬起来的过程中，陈天宝捧回了一座座奖杯，也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陈周鹏说， 我跟他一直讲，就是说任何事都没有捷径，只有那种付出的东西你拿到了，你才是真正自己的，这个东西对孩子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说他是不懂，但他练他就懂。 陈天宝说他最喜欢跳的曲子是加勒比海盗，因为旋律热情奔放。陈周鹏说未来陈天宝也许不会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但他希望滑冰会是他终身的爱好。 以后想滑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就算老了，然后也可以继续滑，就是每天坚持锻炼。 来把所有门前都敞开，敞开的爆炸的 future 一起来，敞开的一起向未来。 北京近日公布中考体育改革方案，中考体育总分值增加到70分，增加过程性考核的分值权重，同时扩大现场考试的项目数量。中考体育分值加码了，学生和家长感受如何？如何才能让学生快乐运动，增强体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新中考体育方案中加入了4年级、6年级、初2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分数和健康安全与体育运动常识的知识测试，使中考体育总分从30分增加到70分。对于这项新政，大多数家长都表示支持。 特别支持啊！你要天天只知道学，成书呆子，你出来身体素质就是不行啊。 肯定是支持的，身心健康应该是第一位吧。 正在小区里带着女儿跳绳的刘先生坦言，感受到了压力， 就得练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学业都是家长要求高，就是国家重点嘛，很多家长也放不下。 说到提高体育成绩，有不少家长打算报班，中考体育冲刺班、专项提升班等，成为一些体育培训机构的卖点。培训机构收费在1小时150元到300元不等。孩子即将升入小学的程女士对此感到有些焦虑。 如果学校里头的体育课不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势必造成家长们卷起来。 很多家长表示，双减后孩子的作业少了，在校体育活动增加了，但受制于场地、师资、天气等原因，有时难以保证充分的运动。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首先要尽快让校内体育强起来。 因为以往的一个惯性，体育呢不重视，这个账呢要补上。体育的老师和课程的设计、项目的设计、课后3点半之后的活动你怎么设计，这都是很重要的。 中小学体育考核评价方式也可以进一步优化，马学雷说。 那么现在大数据的这些技术呢也越来越成熟了，综合素质评价、平时体育锻炼怎么样都有所记录，就不用去考前去应试了。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近日上线运行。市医保局昨天就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有关热点问题进行解读。这次试点的门诊慢特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个病种。试点人群是在参保地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并按参保地规定办理了门诊慢特病异地直接结算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直接结算时，医保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执行就医地政策，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执行参保地政策。北京参保人员的高血压、糖尿病治疗费用已经纳入普通门诊报销范围，在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时，不需要申请高血压、糖尿病的病种备案。正在进行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的北京参保人员，如果有跨省直接结算的需求，需要办理异地就医特殊病种备案。目前，北京市首批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纳入试点，为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提供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地铁14号线剩余段计划今年年底实现初期运营，到时14号线将全线贯通。丽泽商务区、方庄住宅区以及西大望路、望京等繁华商业区将实现直接连线，极大的方便北京西南、南部和东部市区居民的出行。地铁14号线剩余段长约4公里，包括东馆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和景峰门站，目前全都已经完工，近期将开展全线竣工验收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丰台区河西地区是指永定河以西地区，是首都中心城区的重要战略门户。丰台区制定了推动河西地区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总投资超过1600亿元。未来河西地区将建设成为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空间。新时代，新征程。 今年以来，市园林绿化局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系统确定的171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已经完成90%多，年底前将全都完成。目前，市园林绿化局正在深入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将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位于西城区白纸坊东街的万寿公园，东门口内安置了一台测体温、查健康宝的多功能一体机。万寿公园工作人员韩壮介绍， 这个机器能通过身份证、老年卡、医保卡等这些证件扫描识别，它的后台跟北京市的政务云那健康宝的大平台连接，这个机器还兼有那测温功能。 我们外国人每天用人量大概在6000左右，用身份证、老年卡等方式代查健康宝，大概在2到3000左右。用手机帮助老人代查健康宝，每天是上百人次。 万寿公园是北京市第一座老年人公园，游客也以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为主。为老服务以及为残疾人服务的各项设施一直都在不断建设完善之中。公园负责人祝亚丽说， 设置了红色的沥青健康步道，增设了一些健身栏杆，后山还有一些康复设施、健身设施。2020年呢，对园区的这些无障碍进行了重点的改造。老人呢进公园推着轮椅吧，想去哪儿都可以去哪儿，一天有的老人甚至来3趟4趟，这些设施利用率非常高。 市园林绿化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军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公园为老年人代查健康宝100多万次。全市22家公园在门区设置了99台健康宝自助查验系统。公园内消费场所也都保留了现金支付渠道，着力解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今年全市还有99个公园、211个点位进行了无障碍设施补充优化。 通过开展办实事活动，不断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比如，我们解决了一些公园长期以来面临的服务设施短板的问题，结合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了100处村头片林。 目前，市园林绿化局正在持续开展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园林绿化行业特点，将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下一步的园林绿化工作之中去。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加大科学绿化、精准绿化，不断地拓展全市的绿色生态空间，加大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断地惠及城乡人民的绿色福祉，打牢大国首都的绿色基底，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同一地块两种声音，商品房配建保障房小区里的权益兼顾难题该如何破解？ 这个小区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商品房这边就叫天悦新生，自住房那边就叫悦融汇，连摇号都是这么写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此前报道过，海淀区丰秀东路9号院首创天悦西山小区东侧一条道路引发业主争议一事。报道播出后，多位业主再次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个小区的问题远不止一条路这么简单。入住3年以来，小区一直问题不断。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实地探访，多方了解，来听他的报道。 海淀区西北旺镇的丰秀东路9号院2018年完成建设，陆续交房，包括东侧1至3号楼3栋自住型商品房和西侧4至8号楼普通商品房，以及中间几栋配套商业楼等。入住以来，业主们一直对自住型商品房与普通商品房是否同属一个小区的问题存在分歧。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东侧自住型商品房与西侧商业楼及普通商品房之间被铁皮围挡和警戒线隔离开来。刘先生告诉记者， 这铁皮围挡就是设了，当时交房就是把我们先隔开的。 业主王先生也表示， 就是用地红线内的这个土地在我们那个房本上是有体现的，这是全体业主共有的。 你看我们的容积率规划的都是3.2，这整个院来折算这是合规的，但是呢就算我们楼下这一点，那我们的容积率都接近10了，就超了将近3倍。 不过西侧商品房的业主们并不认可，业主代表张女士告诉记者， 东边的自住房啊还有廉租房，当时第一它不在那个沙盘上面，当时我有问过他说这边是什么，然后他就说那边是另外要建的一些房子什么的，他就说这个小区是有围墙的。 另外，在张女士提供的购房合同中，对前期物业管理区域原文表述是东至项目内规划南北向市政路，但是根据北京市规资委海淀分局日前给记者的回函显示，此前引发业主争议的小区三号楼与四号楼之间的南北向道路的性质并不是市政道路。那开发商在购房合同中所写的物业服务范围是否与规划相矛盾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开发商首创置业，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此外，商品房业主张女士还告诉记者， 这个小区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商品房这边就叫天悦新山，自住房那边就叫悦融汇，连摇号都是这么写的。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以购房为名咨询了首创天悦西山目前的售楼处。 这三栋楼属于这个天悦西山吗？ 属于，管理上都是万科物业，收费标准不一样。那我们是一块地，但是目前的话，商品房业主和自住型小区业主希望分开管理，所以说那个我们在两个小区中间的话，目前有警戒线。这个事情在去年吧闹过维权，在这个事情政府没有跟开发商沟通好之前，这个警戒线就会一直在。 关于此事，社区及属地政府是否知情呢？又是否采取过措施进行协调呢？记者致电天悦西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居委会不知道这警戒线谁拉的，因为我们也没有权利。 记者同时也发函给西北望镇政府了解情况，但没有收到回复。北京市住建委曾在2017年发文强调，商品房、配建保障房不得隔离分割，确保同一建设项目区域内道路通畅、绿地共享、附属配套设施共用。不过，业内资深律师包华认为，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自住商品房物业费是限价的，自住商品房的面积越大，限价越低，普通商品房的物业费价格就会越高，两边你根本没法平衡，面积和人数是倒挂的。 针对丰秀东路九号院目前面临的僵局，包华表示， 如果规划的是两个不同的业态性质在一个规划区域范围内，包括一个物业管理范围内进行统一的管理的话，没有规划的围挡是应当拆除的。 僵局已经形成，如何破局成为了关键所在。商品房与自住型商品房的业主都向记者表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牵头，组织开发商与各方业主进行座谈协商，通过沟通解决问题。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巷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错过双十一，还有双十二， 用好网捷贷，开心买买买！农行网捷贷免担保，秒到账，随心还，最高可贷30万， 轻松购物用农行网捷贷，更有超低利率优惠。 详询北京农行各营业网点。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